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好的，北京时间的18点，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杨红。今天是2021年10月6日星期三。接下来我们首先将会关注交通部门预测，今明两天下午将会出现返程高峰，明天返京的压力尤为突出。报告显示，今年的国庆消费季呈现了新玩法，大西北火爆，露营正流行。今天0点到9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可克达拉市62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2例。山西蒲县山体滑坡导致4名交警遇难。长沙刷新了最晚高温日的记录，市民感慨留给秋天的时间不多了。布林肯访问法国，力争修复美法关系。好的，浏览今天的新闻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黄树印。黄哥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 哎，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的天气情况。 哎，好的，今天夜间和明天天气，在说这个天气之前呢，我们先看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南郊观阳台最高气温呢仅有12.6度，大部分地区啊还出现了小雨，特别是下午雨势呢还有所加强。现在呢，在北京的东部地区啊还有一些零星雨或小雨，再有半小时左右吧，全市范围内这个降雨呢就全停了，但是路面呢还是比较湿滑，有开车的朋友啊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那么今天夜间呢将会逐渐转为晴间多云天气，最低气温呢比昨天夜间最低气温10.6度又下一个新的台阶，预计平原地区最低气温6度左右，山区最低气温呢是4度到6度，气温呢比较低，有需要出行啊还有户外活动的朋友要注意添加衣物。明天白天呢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北京天气啊晴间多云为主，北转南风呢2到3级，最高气温预报呢能回升到18度左右，应该说天气啊对进出北京是没有影响的。 这两天的天气真的是够冷的哈，今天看到崇礼那边已经下雪了，延庆也出现了降雪哈。 是这样子的。今天呢高海拔的地区啊是出现了一些小雪或者是零星雨夹雪的天气，但是后面呢应该说随着气温的降低，这个降水啊应该逐渐向这个降雪过渡。从目前的资料来看呢，这个后天8号啊就开始上班了。天气呢和明天差不多，预报呢还是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呢能回升到19度左右，天气呢是比较适宜出行上班和户外活动的。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来看呢，后天夜间啊到9号又有新的一次降雨天气啊影响北京，雨后呢还有偏北大风，这个降雨和大风天气啊对上班出行还有户外活动呢都会有影响，建议咱们听众朋友吧及时关注人家的天气预报和这个预警信息。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最近在北京出门真的随时要带上伞哈，感觉每一天都有这个降雨的情况可能会出现，也就是说周五的夜间还可能会出现一次降雨哈，大家关注一下。 应该是大后天，9号。 9号就是啊，星期九号应该是上班的第二天了哈。 对对对。 哎，好的，谢谢黄工给我们的介绍，再见，黄工。 好的，再见。 哎。好的，那我们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转晴，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在空气质量方面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25到45，空气质量级别为1级，属于优。 北京，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好的，节目的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国庆假期的相关报道。假期呢，现在已经进入到尾声了。根据交通部门的预测，今明两天下午将会出现返程的高峰，其中明天返京的压力尤为突出。预计14点到20点，高速公路的进京方向车流量会持续较大。 为了做好国庆假期北京南站的轨道交通运输接驳，10月6号、7号地铁4号线上行，由公益西桥站开往安和桥北站的末班车由23点16分延长到次日的0点12分，下行由安和桥北站开往公益西桥站的末班车由22点48分延长到23点15分。另外呢，10月6号、7号地铁6号线青年路站上下行的双方向的末班车延长30分钟，10月7号、8号地铁7号线双向的运营时间延长一个小时。今年的十一黄金周，国内的消费到底有多热呢？支付宝开放平台今天发布了国庆报告，显示在有序防疫的背景下，长假推动经济火爆，景区、商超、便利店、免税店消费全部上涨，主题乐园、博物馆和不夜城等景区和商圈人气也可谓十足。据支付宝发布的小程序收藏数据显示，在国庆消费热门景区当中，北京环球度假区小程序和北京野生动物园小程序分列第三和第五。作为亚洲第三座、全国第五座环球影城，也是迄今为止环球家族中规模最大的一座，一开园呢就吸引了大量的关注。十一期间，北京环球度假区小程序的访问量也跻身第三，成为了线上线下的最大赢家。中国银联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1年国庆假期前四天，银联网络的交易金额达到 1.55 万亿元，交易笔数达到 28.22 亿笔，日均交易笔数呢较2020年国庆假期的日均交易笔数同比增长了 33.8%。中国银联数据分析师胡伟表示说，在交通出行方面，航空、铁路、公路、租车和加油等出行相关的消费方面都有明显的增长，尤其是租车场景，今年国庆假期的前四天日均消费金额较2020年国庆假期日均消费金额同比增长了近五成。我们再来看一下阿里巴巴2021十一假期消费出行的趋势报告，今天也发布了。这份报告显示呢，今年的国庆消费季呈现了几大趋势，新玩法拉动新消费，大西北火爆，露营正流行。飞猪的数据显示呢，车程三小时以内的本地及周边游是主要的推手，占国庆长假出游订单近六成。再远一点啊，大西北成为了热门的目的地。国庆长假前往乌鲁木齐、拉萨、西宁、银川和兰州等西部目的地的机票的预订量涨幅超过了80%。另外呢，小众沉浸式玩法有了更多的参与者，飞猪平台的冲浪、潜水预订量环比涨超200%，而帐篷露营环比涨超14倍，徒步攀岩环比涨超了13倍。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的，18:08，这里是杨红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我们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10月5号零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6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4例，本土病例2例，黑龙江一例在哈尔滨市，新疆一例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另外呢，在今天的零点到九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可克达拉市62团报告新增肺炎无症状感染者2例，62团紧邻霍尔果斯市。10月3号呢，霍尔果斯市报告2例无症状感染者之后，兵团第四师可克达拉市立即实施了封闭式管理，并且启动了全域全员核酸检测。10月5号，在第三轮全员核酸检测筛查时，发现62团2例核酸结果异常。今天四师疾控中心复核之后，结果为阳性，经过专家诊断为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再来关注冬奥方面，随着北京2022口号的发布，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口号艺术字体，也就是冬奥的专用艺术字体正式亮相并且投入使用。今天的北京冬奥组委对字体设计进行了解读，这套冬奥专用艺术字体的设计灵感来源于中国的传统书法，中文字体的设计灵感和结构延续了冬奥会绘灰冬梦的设计特点。未来冬奥专用艺术字体将会被开发作为中文字库和西文字库，作为口号标题等展示，广泛的应用于城市及大型活动当中， 并且呢将会在赛后成为重要的冬奥文化遗产。在用电方面，今天国家电网官网发文称，连接俄罗斯的阿穆尔州与中国黑河的500千伏阿黑线是我国电压等级最高的跨境输电线路。为了保障当地的用电需求，国网黑龙江电力协调俄罗斯方面加大电力供应。从10月1号开始，黑河500千伏换流站满负荷运行时长从每天5小时增加到16个小时，极大地缓解了供电紧张的状况。另外就是天气方面啊，是11期间的一个重点。受上游强降雨的影响呢，嘉陵江2021年第三号洪水已经在5号形成，在重庆的长江干流水位也在不断的上涨。为了应对新一轮的洪水过程，重庆已经启动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重庆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要求铜梁、合川等地高度关注过境的洪水，提前分析研判，加强巡查值守，果断疏散转移受威胁区域的群众。记者从北京西站了解到，因为受到陕西西安等地水害的影响，北京西站今天始发 T41、Z151、Z129、Z43次列车停运。那么已经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呢，可以在30天之内办理全额退票手续。10月5号的深夜，山西省蒲县京坡村一带发生了山体滑坡，造成5人被埋压，其中4个人遇难，1人受伤。遇难的4人呢，全部都是当地的交警。记者了解到，发生山体滑坡的位置呢，为蒲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城关中队。公开的报告显示呢，就在10月1号，蒲县交警大队的领导还曾经到这一中队查看执勤民警、辅警住宿等后勤保障情况，还叮嘱工人要垒好之前被大雨冲垮的院墙，确保一线执法人员的安全。这两天啊，很多地方都是在降温降雨，但是长沙的温度在一路走高。昨天14点，湖南长沙市的气温达到了36.8摄氏度，这一天呢也成为有气象记录以来长沙年度最晚的高温日。湖南省气候中心气候预测首席专家谢义军介绍说，之前呢长沙的最晚高温日记录是2019年的10月4号，而今年的秋老虎啊十分的强悍，气温较往年显著偏高。10月1号到4号，长沙市的平均气温达到了29.9摄氏度，为1961年有连续气象记录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据湖南省气象台预报，受南下冷空气的影响，未来10天湖南省有2次降温的过程，高温也会逐步解除。我们再来关注啊，灯光昏暗，房屋狭小，到处布满可燃物，备受年轻人青睐的密室逃脱类场所有着极高的火灾风险。最近的应急部消防救援局印发了密室逃脱类场所的火灾风险指南试行，要求商家自查自改，相关部门严查严管，确保密室场所的安全。我们来听一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七天发回的报道。 在三里屯一间恐怖主题的密室里，血红色的木门缓缓关闭，最后一丝昏黄的光线也消失不见。正在执法检查的消防人员指着木门说：“ 这个门是往里开的，咱人家出口得往外推，这样就不影响疏散。” 密室逃脱是在特定的受限空间内进行真人逃脱、剧本杀、情景剧的活动。近日，应急部消防救援局印发了密室逃脱类场所火灾风险指南，从起火、人员疏散、火灾蔓延三大方面明确这类场所的火灾风险。国庆假期前4天，朝阳消防部门对全区386家密室场所进行地毯式排查，发现几个集中的问题。朝阳消防支队建国门大队专业3级指挥长孙长俊介绍， 现场可燃装饰材料较多，比如墙面上的做的塑料滤纸、屋顶的遮雨棚，这些东西都是可燃易燃的，都要及时更换不燃的或者做主燃处理材料。 可燃装饰物火灾风险高，极易造成人员伤亡甚至群死群伤。另外，密室玩家被限制在房间内，只有完成任务才能打开出口，安全疏散也是难点。朝阳消防支队建国门大队专业3级指挥长刘辉介绍， 普遍性存在的问题就是疏散指示标识，我们看了现场是存在安全出口标识，它都在上方，但是指示方向的，尤其对出口的方向的指示不明确。 密室逃脱引发火灾在国外已有先例，今年1月波兰一家密室场所的火灾造成5人死亡1人受伤。

澳方同时终止了与法国签订的潜艇采购合同，此举引发法国政府强烈愤慨，并召回驻美澳大使。9月22号，马克龙应约与拜登通电话，双方决定就修复两国外交关系进行深入磋商，并决定两人于10月底在欧洲会面。就这次危机，马克龙曾表示，随着美国战略重心的转移，欧洲必须思考这种变化会给欧洲带来怎样的后果。面对美国，欧洲必须摆脱天真心态。 布林肯的此次访法之旅团队当中既有气候特使又有贸易经济代表，那么豪华队伍出访到底想要达成怎样的目的呢？我们来听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滕建群的相关分析。 从美国角度来说的话，它需要加强跟大西洋对岸的欧洲国家的联系，这是拜登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支柱。所以现在来说的话，布林肯率团当中既包括气候方面的代表，还包括地区事务代表，应该说投法国所好。因为在气候变化方面呢，法国一直认为自己是世界气候变化进程当中的一个重要的领导者，所以呢，投其所好是布林肯这一次访问欧洲的一个重要的考虑，特别是为了修复因为潜艇而带来的伤害之后，美法之间怎么样向前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嗯， 应该说从心理角度来说的话，修复是不可能，毕竟呢，那么大一个潜艇大单呢，它不单单是一个潜艇合作军品转让的问题，而且还是一个商业利益。因为我们都知道，对于法国来说的话，这是一笔大单，这是对于法国经济向前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项目。那么从地区来说的话，我相信越来越多的国家也会认清楚法国在美国面前呢其实是非常的脆弱的。那么被美国这种抢单呢，应该说伤害的不仅仅是一个商业方面的利益，同样呢也是跨大西洋关系的一些考虑。所以从心理上来讲的话，法国是难以咽下这一口气。但是呢，因为美国的强大，因为美国在跨大西洋关系当中呢是一个主导的这样一个角色，所以即使是法国敢怒的话，他也不敢做出更多的这种实际性的反应。毕竟在外交、在地缘政治、在安全、在方方面面吧，法国还离不开美国。所以我个人感觉呢，法国的反应呢，应该说表面上会趋缓，但是呢，从整个一个心理方面以及从未来关系来看的话，都会带来一定的阴影。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国新是延庆区蓝天救援队的成员，在4年多的志愿服务中，他利用绳索技术解救了很多登山被困的驴友。那么什么叫绳索救援？国新救援的过程中经历过哪些危险？我们来听由孙畅为您采制的《使命在蓝天》。 2021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 之前我是消防兵退伍的，2018年这地震呀，还有这一些其他的一些事情，我决定加入这蓝天救援队。 说话的人叫国新，在延庆区城市管理委员会工作。2008年那场震动国人心灵的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他看见民间志愿力量蓝天救援队在废墟中救起同胞，就对这个公益组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当时当兵的时候，消防也是从事救援类的嘛，所以总感觉自己方便一些，可能更有一些优势吧。就是2008年地震，从那儿开始听说蓝天的。但是那段时间呢，一直也是因为工作忙吧，然后后期呢工作也进入状态了，去找，开始找的。我们延庆区团委，我有一个朋友，然后找着这个蓝天的这个联系方式，队长的联系方式，然后这么加入的。 2017年6月，国新正式成为蓝天救援队的一员。 因为蓝天里有很多这种，也拿我们来说，就是有这些技术特别那什么的人很多。 嗯， 进来之后也是一样，跟大家先从志愿者呀开始培训呀，从头来的，然后也考核什么的，也都是从头来。